想雨下的疯狂，没有什么能把我们阻挡。梦想的门就在前方，推开就是灿烂阳光，还有一份绚丽的辉煌。想送吉祥， 心里有爱，有爱你就有力量，脸上有笑微笑你就不慌张，心中有梦，有梦你就有希望。中国吉祥，祝我们实现梦想，梦想有门开门大吉，吉运转起来，来到未来的舞台，你就是主宰，你的人生很精彩，全家乐开怀，出发就是现在。 雷声震天下，雨下的疯狂，没有什么能把我们阻挡。梦想的门就在前方，推开就是灿烂阳光，还有一份绚丽的辉煌。 You will not forget